人群，有时候身体的火又像心灵的远行，你试着微笑，重新回到人群，你对自己说，嘿，别歇息，这是新的一天。 像一朵雪莲盛开，像一朵雪莲雪莲盛开。 谢谢大家今天的演出。